一起游玩，一起分享青春的宝藏，一起前进，一起转弯，一起向下一个梦想。Hi baby, baby, baby, you baby, you baby, 什么都不想错过， 用心感动， 用心感动， 建立珍重， 因你而加倍的感动。Hi baby, Hi baby, you baby, you baby, 让我多记下一些沿路感受，那将会是我最美最好的收获。 感谢你愿意陪伴我，不然我将会多么寂寞，不然如何能把泪水 变成回忆的彩虹。 一首旋律明快的《一起开始的旅程》，来自于 SHE 的演绎。歌曲原本讲述的是 SHE 三人之间的姐妹友情，不过这首歌曲出来之后呢，后来被大范围的引申为兄弟情啊、同学之间的友情等等，同时呢，也是校园毕业歌曲的热门之一啊。收录在《奇幻旅程》这张专辑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曲的 MV当中回放了 SHE 他们在九个不同国家地区一起旅行的奇幻经历。11:07，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去到一些小众的地方，这些地方小众到很多地方的名字呢你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却可以邂逅到很多少有的风景。当然在旅程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当地人也少，游客也少。其实这样的惬意有的时候是旅行当中所刻意要追寻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踏往小众目的地之旅，首先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好像念起来都要绕口哈，知道这是哪里吗？来自于智利的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这里呢位于智利北部，曾经只是翻越安第斯山脉赶牛队的歇脚小站，但是近些年呢，这里如梦似幻的自然美景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赏和游玩。有人说来到这里就仿佛飘到了云朵当中，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自在。云南里方大同， 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问相同的心，拥有世界有何用？ It's not everything， 人生就如一阵秋风，别错过了景。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平淡里有我和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们，相同的心， 人总要 为生活的拼呀， 总要 难念的经呀， 总要 对一件事情 需要拥抱 一颗纯真的心。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 苹果里的花好美。迎来茶马古道的日落， 回味一杯茉莉， 流水的声音传达天地的宁静，穿透一切 就从一个梦 醒来。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 我和你。 在一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以切分音明确的吉他演奏铺陈整首歌曲，让人感觉呢非常想要跟着歌曲的拍子一起起舞，好像可以飞越高空，感受到天上非常漂亮的云朵。我们说带上音乐再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的灵感也可以激发出我们创造出很多有意思的作品。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方大同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云南里呢，就是因为他去到了云南丽江和大理。丽江不用说了，一个仙境般的古城啊，有着无数的云雾缭绕这样的城市。大理呢，也是很多人常常想要去到那里抛下所有烦恼，静静的感受慢生活的一个小城。两个城市呢，仿佛都是世外桃源一般的美丽景致，并结合了丽江和大理林间之间的体验。受到这样的启发，方大同创作出了刚才的云南里。他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歌词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每一天现在好像工作生活实在是太忙碌了，没有片刻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当然睡觉是一种休息，不过你自己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内心是否放松，也是每个人因人而异的。希望这首云南里呢，可以让大家暂时的远离都市的繁忙尘嚣，享受到片刻的宁静。今天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智利的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这里啊，最有名的莫过于让人感觉仿佛登上月球的月亮谷，还有美丽的火烈鸟闻名的安第斯高原湖泊。想象一下，此时此刻我们每踏出一步仿佛都在月球上行走，哎，那是怎样的轻盈，怎样的特别。不过这样的风景也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 美的人喜欢热闹，好像只喜欢庆祝不爱睡觉，都困扰日日都会对你尖叫，吓一跳，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是无聊前一秒的像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有种迷失没有药治疗，一样迷用白羊人关照，可即使我返回前至少留下眷恋疼笑，你看心就疼。 头脑放空，双脚轻盈，身体忍不住舞动，这就是放克会带给我们的节奏律动感。一组复古放克风，来自于在2016年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有什么奇怪，当然郭顶作词作曲并演唱。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当你看到一些很新鲜的事情的时候，难免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惊叹声和惊呼赞美声。这个时候另一个自己可能会对自己说，嘿，有什么奇怪，有什么没见过的。好吧，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说的智利的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前面说到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让人感觉仿佛登上月球的月亮谷，还有美丽的火烈鸟闻名的安第斯高原湖泊。其实除了唯美的自然环境，你会发现这里古老城镇的狭窄街道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奇异的传统文化。而住在户外挂有吊床的旅社当中，夜晚我们随意的抬头看一看天空，星光点点的夜空可以说既浪漫又神秘。配着这样的音乐，你觉得是唯美还是有点悲伤呢？ 谁把我的琴弦还我到窗前，流水抚着你在深夜的每一遍，谁陪着我的情中梦境也蔓延，还以为歌词两边只能错不变，谁让你忘记思念，只能在心里默念，咽下眼替我飞到你身边，谁让你忘记思念，各自孤单存梦线，风吹的联络圈越燃 在这首古今交错中西合璧的谁动了我的琴弦当中，我们当然感受得到小提琴和琵琶交织铺陈，以及呢比比周笔畅用他的流行唱腔演绎出了古词的意境，当然也是古色古香的歌词这样的感觉啊。这首歌曲呢也是2006年的作品了。刚才我们说到抬头看到漫天的星空，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哼唱出这样的一段旋律。那除了这首旋律之外，接下来这首也非常的应景。 Coldplay Up and Up。 Fixing up a car, driving in a game， 心情full of water, open for the 简单上口的旋律，清新明了的歌词。原版的 Up and Up 在摇滚的颓废当中给我们指出了积极的方向，原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心的。而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 remix 版本来自于 Fredo。这个版本的律动感更加适合白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这首歌曲很有意思，给我一个吻。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心上，让我想念你。 纵然瞪着你的眼睛， 你不答应， 我也要向你请求， 绝不灰心。 纵然抿着你的嘴唇， 你不回应， 我也要向你请求， 绝不灰心。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飞吻也没关系，我一样心甘情愿。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飞吻表示甜蜜，我一样感谢你。 纵然闭着你的眼睛， 你不答应， 我也要向你请求， 绝不灰心。 纵然闭着你的嘴唇， 你没回应， 我也要向你请求， 绝不伤心。 欢快爵士调调的给我一个吻，好像马上又要到七夕喽。此刻听了这首作品，真的想给他一个吻的话，不要迟疑，不要迟疑了， come on， 表达出你的爱意，给你心爱的人一个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踏往一些小众的旅行目的地，感受一些特别的风景和一些别致的风土人情。这样的欢快，这样的惬意，专属于星期三，有一些慵懒就对了。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想知道是谁拿到了七夕大奖，隔空为心爱的人送出爱情的祝福吗？想知道8月17日主持人思萌会带着您怎样对心爱的人表达浪漫吗？请关注每个工作日12点播出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共同见证七夕节从天而降的爱的惊喜。倒计时第3天。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

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些新鲜的事物总会带给我们很新鲜的刺激感，而这样的感觉仿佛就是这首作品一样。嘿，我又初恋了。 我每一次从爱里离开，就像是心被切一块切一块，下次再也不敢放的爱。谁知道诸葛才一般，桥段都还没唱出来，就突然你的出现爆破了悲哀。难道我有我有初恋了？不可能，我有我有初恋了。可是真的真的初恋了，这一种 feel。我也真的真的初恋了，我爱你。 五月天，我又初恋了。今天呢，也是听友费劲的生日，在这里祝生日快乐，也祝所有今天出生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我吃了甜的云公伞，因为我那身红塞来红塞来，你的魔力真的红塞来。难道我有我有初恋了？不可能，我有我有初恋了。可是真的真的初恋了，这一种 feel。 音乐上使用了多把吉他和鼓的堆叠，用一种利落的节奏呢，把歌曲推向了自由的轻快感，可以说充满着英伦的摇滚风味。五月天的这首《我又初恋了》收录在2006年发布的专辑《为爱而生》当中。还真的，如果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些特别的刺激和一些特别的新鲜感，可以带给你一种全新的初恋的感觉的话，想一想都觉得很美好。好了，11:37，接下来呢，我们离开前面去往的智利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前方我们要到的是希腊麦泰奥拉，又是一个很少听过的一个城市名哈。其实提到希腊，大家更多的想到的是圣托里尼啊，还有包括米科诺斯岛， 但很少有人会关注到我们今天要去往的迈泰奥拉。这是一个位于希腊中部的奇迹一般的地方。准确的来说呢，迈泰奥拉它并不是一座城市，而是希腊最大型的一个修道院建筑群之一，整体伫立在一块天然的砂岩石柱上。有什么特别的，稍后我们马上去转一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很有意思，来自于苏妙玲的新歌之一，叫做刺绣。刺绣好像想到了宫廷剧当中这个宫女们呀，或者是娘娘们在刺绣时的那种状态，大概配的音乐可能会是唯美的那种古风作品。然而在苏妙玲的作品当中，刺绣有了不一样的风貌，来一起听一听。 灯一亮一暗，再重搬一道门，一开一关，再背叛一座城，一飘一摇，再呼唤一切爱伤害的人。像个跑车，会跑到永恒。按水晶说的语言，有多少假，多少真？我比较笨。 这样特别的曲风很难和刺绣这两个字放到一起，其实这就是苏妙玲自己的最新作品之一刺绣了。刺绣呢，我们说一针一针把原来非常不成形的一些事物变成一些美好。当然在刺绣的过程当中，偶然呢我们又会刺到指头，有痛有伤，会流血，仿佛跟生活其实是相类似的啊。 生活当中呢，总会随着我们一针一针的去编织我们每一天，然后日子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但是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发生，这些小小意外也会带给我们一些痛和伤。这就是我们岁月的刺绣。OK， 提到刺绣，刚才说到有苏妙玲的这种状态的刺绣，当然也少不了大家心目当中好像古装戏当中会出现的刺绣状态。一针一线，既是自己对于自己心上人所要绣出来的，也是对于自己命运的编织。 红手让江山， 两种刺绣的状态，一种是苏妙玲那种年轻版本的刺绣，一种是此刻听到的姚贝娜的《红颜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欢快的舞曲送给各位。 Some people got a problem with monogamy. I never cheated, yeah, my mama, she's so proud of me. But my relationship is tested constantly. And yes, I guess. These pretty girls, they try to get me confused. Though I get cravings, they got nothing on you.Struggling with honesty.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we're working against biology. I love to love, and to me, love just comes so easily. Yes, I'm blessed. 从2012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开始呢， Christopher 就已经斩获了很多个榜单的冠军。凭着毋庸置疑的唱功加上轮廓分明的这个偶像外表啊，收获了无数的中国粉丝的心。在今年呢， Christopher 也会带来一张全新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前往希腊麦泰奥拉。麦泰奥拉呢是由24座寺院组成的，其中只有6座至今仍然是保存完好。早在1988年的时候呢，麦泰奥拉就已经被列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大部分麦泰奥拉的修道院呢都是建在高耸的岩石柱上，四面呢都是悬崖峭壁，而一直到17世纪，人和货物想要进出修道院都只能通过绳索以及篮子。是的，如今呢，修道院已经在石崖上凿出了楼梯，这些楼梯呢供游客使用。当然也有一些修道院建有空中小缆车，但只有修士出入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小缆车。对于游客，我们能做的还是通过楼梯上下走。来到这里旅行，你会发现一切变得好像很复古，很像影视剧当中才会出现的情况。在这里想要生活挺难的一件事儿嘞，想要洗头都比较麻烦。说到洗头，以下我们听到的新歌来自于阿四，洗头时哼的歌。 麻烦总是围追着我跑，不好坏情绪来得毫无征兆，呜啦啦啦，谁知道下一个 KO 塞纳发招，出门了大怪兽的热闹，那那那那，等等我下定决心奔跑，呜哈，全世界都别妄想阻挠，呜啦啦啦，海洋沙漠冰川剩下一个目标，甩个头发就是我暗号，阳光的好就让烦恼随风轻飘，甩掉甩掉甩掉，让自己烦恼随风轻轻飘，甩掉甩掉甩掉，让自己烦恼随风轻轻飘，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甩掉。 你洗头时会哼歌吗？很多人在洗澡的时候习惯哼一段旋律。如果洗头的时候你也会哼，会大概是阿四所哼出来的这样的旋律吗？甩掉甩掉。11点52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仍然的空空如也。拜拜。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 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等过去过去我如今苏醒。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王凯全新抒情单曲《心上的茧》，深情诠释一段感情的纠结和思念。 不读取的留言，想再张望的脸，我还想解释些什么，你已走远。看美好的积累，一天一点，而幸福要瓦解只不过一瞬间。心高气傲的人怎样才看得见，在自我被误伤以后谁在告诫。心疼你的敏感，爱很强烈，别说所有妥协都是拖延。被思念磨出的心茧，像一个无泪忧伤的纪念。不随缘，不让往事消散如烟，就算执念换来更多醒着的字眼。被思念磨出的心茧，像一句倔强否敲的诺言。很抱歉，深爱无意不灭火焰，的背影拖着纠结。悲痛不是白雪能覆盖的黑夜，爱不管在零下几度仍有知觉。最酸苦的不是你的挥别，是你要我转身把你忘却。